红旗点天天有聊，今天呢继续聊聊天津的爆炸，说说当地政府的几场新闻发布会。昨天呢发布会又火了，首先是其中一位上来就说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，惹了众怒。这种时候能高兴吗？当然这不算大事，我更愿意理解成经验不足，是客套话，他内心呢肯定也不会真的高兴。相比之下，下面这句话更惊人。记者问，这次救援的总指挥是谁啊？新闻发言人居然说，这个问题下来以后我再尽快详细了解。大家全傻了啊！已经爆炸四天，死亡100多人，救援还在继续，总指挥是谁你都不知道，是真不知道，还是知道了但不能说，还是压根儿就没什么总指挥？你想大家能不乱猜吗？好在到了昨天下午就不用猜了，因为李克强总理到了，总指挥来了。李总理呢现场做了很多指示，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及时公开各种信息。他说权威发布一旦跟不上，谣言就会满天飞。那今天就来聊聊这个。其实呢不光是昨天的新闻发布会，这次事件发生以来连续几天的发布会都不能让大家满意。一是每到记者提问的时候，电视直播就掐断了，往往公众最想知道的恰恰是这轱辘掐了没播。二是从网上传播的视频来看，面对记者的提问，大部分回答都不能让公众满意，有的呢是顾左右而言他，有的说我不清楚需要问一下同事，有的则说什么相关单位没有参加发布会而不能回答。而昨天那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居然连救援总指挥是谁都不能回答，算是达到了一个小的高峰啊。按说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应该是最权威的，但总这样回答起来没个准谱，基本达到了总理说的权威发布没跟上的地步，所以接下来谣言满天飞也就很自然了。事实上很多很难说是谣言，只是暂时没有被确认的信息，这些信息政府的发布会不说就等于放弃了你的权威地位。比如现场到底有没有氰化钠的剧毒品，是否有非在编的消防队员牺牲，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被问到，网上传言事后又一一被证实，这个时候你再想让公众相信你那可就更难了。所以按照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宏忠的说法，塘沽大爆炸的宣传管理成为次生灾害，算是打中了要害。按理说呢，当年非典这么大的教训，而且时间呢也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也有了新闻发言人制度，也有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，遇到重大事件及时准确全面的向社会来报告信息，这应该不难。可是没有，传言的力量依然强大。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只习惯信息单向发布，就你听着但不愿面对追问，就像前面说的新闻发布会的提问环节全掐了，包括那个新闻发言人，我猜他一定知道总指挥是谁，但他潜意识里是担心你的下一个问题。如果让你问了一个和总指挥有关的问题，那还不如说我回去研究一下这个保险。之前的多次灾难呢也是如此，汶川地震他们会担心你追问校舍的质量怎么样，721动车追尾担心你追问谁决定了终止救援，那句经典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，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你别问了。几个月前的东方之星客轮沉船你也没办法追问责任。其实学过公关的都知道，面对大的事故呢，最好的公关就是坦诚，而不让人问问题或者一问三不知，那都是要丢分的。我们每次的救灾呢，政府在救援的人财物方面的投入呢，也不能说不努力，但偏偏在信息发布上每次呢总是丢分。有人说，那就算政府信息不及时，你就应该信谣传谣吗？谣言止于智者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得不说，谣言真的不止于智者，而只止于信息的公开。我虽然智商不高，有些谣言呢我也还能分辨，比如喝绿豆汤能致癌，但有些信息不见得是谣言，而是尚待证实的传言，我就是智商再提高点也没办法分辨。比如长江沉船是死亡50人还是500人，我就没法分辨。比如天津爆炸非在编的消防员牺牲10个还是70个，我也没法分辨。但无论哪个数字我都挺难过，可能就会转个帖子点上蜡烛表达一下哀思。还有呢，很多人在朋友圈转发当心下雨的这个帖子，他们表达的呢其实也是爱心，是安全提醒，并非是想传谣。以我的智商呢，我没转这样的帖子，但其实我并不能分辨它的真假。而昨天新闻发布会上也说氰化钠现在主要怕下雨，那我要在现场可能就得追问怕下雨的范围到底有多大。当然追问的可能也不大啊， 我想说的是，传言不见得就是谣言，而传播它也不见得就是智商低或者恶意，很多时候甚至是善意的。而有些传言呢，既无益也无害，存在着呢也没什么可怕的。比如直到今天，在美国仍然有一派观点坚定地认为是美国政府发动了911，认为就认为好了，又能怎样呢？所以政府呢应该来这样看待传言，它的传播呢其实就是一个求证的过程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那是真的，你的任务就去证实它；是假的，你的任务就是辟谣。那听到这儿呢，可能很多人又怒了，说不要干扰救灾，都辟谣了，谁去救灾啊？这种说法呢，就是属于官老爷当惯了，不懂得社会心理学，不知道信息及时发布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，稳定社会情绪，消除信息的不对称，是救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相辅相成的。而且救援和信息发布，包括问责，干这些活的都是不同的人，不仅互不干扰，而且是互相配合，有机的统一。所以像余秋雨老师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含泪劝告的，要等政府救完灾腾出手来再追究校舍质量，就属于不懂政治。政府的手很多，各司其职，救灾的手管救灾，追责的手管追责。昨天呢，还有一个消息，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，最高检已经介入天津爆炸的调查，这就是另外的一只手。它不仅不会给救灾添乱，恰恰是为了避免更多类似的灾难发生。谣言呢是不可避免的，但并非不可战胜。打败谣言的唯一武器就是信息及时充分的公开，而不是简单的封杀。我们都知道，企业呢是有信用等级的，其实政府也有，每个人都有。有的人说话你会更相信一些，那一定不是因为他孔武有力可以打过你，而是因为他曾经证明过自己值得信任。所以你要想让别人更多的相信你，只有一点一滴积累你的信用，这很不容易，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，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一样。好了，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， 收藏红起点，这样每天任何时间都可以轻松收听我的节目。微博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瘦，是脱口秀的那个瘦，张红瘦，欢迎关注红起点，明天接着聊。